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十集。齐城一直在观察那盅米酒，100毫升真的不多，所以迟志涵找了一套很小的日式酒具，看起来很迷你。齐城并不喜欢土豆饼，拿到之后就放任它凉在盘里，却对迟志涵把米酒换成大麦茶这件事耿耿于怀，甚至劳烦了安保大叔帮他去讨酒。那一碗馄饨之后，他对迟志涵自己做了吃的东西一直有高度的兴趣。那些看起来没那么精致，没用太多步骤做的家常的东西，迟志涵说的自己做着玩的东西。齐城伸出手倒了一小杯，小小的抿了一口，被甜的皱了皱眉，觉得不甘心，又端起来喝了口，真的是甜到发齁，终于放弃尝试这个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。齐城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，钻进被子，只是喝了一口而已，胸口似乎就有奇怪的暖意。被子里面齐城的长睫毛眨了眨，舔了舔嘴唇，被蹭得毛茸茸的脑袋钻出来了一点点，又一次盯着茶几上的酒杯，酒杯边上是粉红色半透明的杯子，里面粉红粉白的配色像是恶俗的少女漫画。齐城抓着被子的手指头不安地动了一下，又一次皱着眉头起身，晃晃悠悠地重新晃回沙发上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一口米酒，一勺甜酒冻。好甜，甜酒冻还带着树莓的酸，都是黏黏腻腻的口感，满口陌生的酒香和果香，不喜欢，只是胸口一点点地暖了起来，连带着一直冰凉的指尖也有了暖意，手也一直没有停下来，每尝一口就蹙一次眉，放到嘴里的动作却一点都没有停顿过。等吃光了这一堆甜到腻的东西，齐城又舔了舔嘴唇，这次终于满足，掀开被子钻进去，在黑暗中闭上眼睛，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他的嘴角轻轻地扬起了一点点弧度，整张脸因为酒精的关系多了一丝血色。好甜，梦里还忍不住皱着眉头，扬起嘴角。迟志涵以为经历了昨天的米酒事件后，他的交流任务会顺畅一点，结果他收到了一张更为简单的明日菜单，上面正文只有两个字：你定。定个鸡毛，心里忍不住飙了一句脏话，然后是小小的一行备注：不要太甜，不要米酒。字迹小小的，很工整地缩在半张 A4 纸的角落，看起来委屈兮兮的，搞得好像昨天他大半夜讨酒喝是他迟志涵逼的一样，有些琢磨不透对面的态度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，又不太甘心昨天晚上白送出去的米酒就这样失去了效果。迟志涵咬咬牙，又有了一些不管不顾的念头，昨天秦宁的态度无形中也壮了他的胆，既然要交流，对方又一直琢磨不透，那就只能他强势一些了。迟志涵抬头对着镜头晃了晃手里的菜单， 那个明天中午喝清粥，晚上吃饺子，夜宵就吃桂花小元宵，好不好？ 不要复杂的两菜一汤，也不要又要卖相又要口感的面点，反正是他定，吃的简单一点也挺好，万一对面不喜欢，这样也总能逼着他交流了吧。 黑色的摄像头忠诚而沉默地闪着红灯，已经习惯对着空气说话的迟志涵还没低下头，就发现向来不动如山的摄像头突然上下晃了两下，吓得他脚下一趔趄。 您这是同意了？ 摄像头又上下晃了两下。这交流方式真的是太一言难尽了，而且看着那向来沉默的黑色摄像头乖巧的上下晃的样子，居然让迟志涵产生了一股自己在欺负老实人的错觉，真的见了鬼了。迟志涵开始干笑，为了自己心里莫名其妙的负罪感。 青粥可能会吃不饱，这个季节正好有莲子，莲子百合粥要喝吗？ 他记得百合和莲子都有安神的作用，上了年纪的人吃也适合。摄像头一动不动，迟志涵咬了咬下唇，突然浮灵心智， 我不加糖，所以不会太甜。 这下摄像头终于又上下晃了两下。 小菜的话就清淡一点，茭白炒鸡丝和手撕杏鲍菇好不好？ 迟志涵玩出了乐趣，坐在摄像头前面摆出了讨论的架势。摄像头先是点了一下头，然后晃了两下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迟志涵皱眉。 那再加一个。休假那天我拿来了一些自制的豆瓣酱，用胡萝卜、黄瓜、青笋做个酱菜好不好？ 迟志涵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，结果这回摄像头动作很快地点了三下头，这莫名其妙可爱的感觉让迟志涵心头一颤。 你是不是喜欢吃我自制的东西？ 迟志涵笑得眼睛弯成月亮，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称呼已经从您变成了你。摄像头又点了点头，幅度小了一点，这是害羞了。 我自制的东西带的不多，齐总今天早上给我一张食物清单，上面要求尽量少吃腌制食品。 迟志涵一边说一边跑到房间里，拿到刚刚传真机传过来的单子，举着给摄像头看。 像豆瓣酱这种太咸的东西，我们一周只吃一次好不好？ 齐成摆弄摄像头镜头的手停了下来，不自觉扬起的嘴角也回到原来的角度。迟志涵这句我们让齐成傻在原地，哄孩子一样的语气或许只是为了拉近关系，但是我们……齐成抿了抿嘴，又点了一次摄像头，眼里的光亮却渐渐暗了下去。齐成没有我们，他的生活只有他。你一定要吃药，你一定要靠着自己走出去，你一定没有我们。点亮了摄像头沟通技能的迟志涵很吵，什么东西都想端到摄像头面前问一问，诸如喜欢吃甜还是咸，喜欢盐还是酱油，要不要放葱，爱不爱吃生姜之类的，烧饭时间嘴巴都没有停过。齐成很耐心，有问必答，甚至为了专心回答他的问题放下了手中的画笔，他多少有些哭笑不得。明明找私厨过来是为漫画提供食谱和过程素材的，结果却被他缠得分身乏术，应该是寂寞了。不管他是不是齐家安排的治疗方案，被关在这里20几天总是事实。那么话痨的一个人，长时间沟通得不到回应，应该是很憋屈的。而且看他眉眼飞扬、笑意盈然的样子，也确实很有感染力。有几次被他缠得不行，只能点头摇头的摄像头，硬是被他问出了聊人生的架势。透过玻璃屏幕，能折射出自己的表情，很放松的，带着无奈的表情，嘴角是微扬着的。 而且他热爱说我们，我们，口头禅一样。我们晚上吃什么？我们做火锅对着摄像头一起吃好不好？我们这样聊下去，摄像头支架会不会断掉之类的？听久了就会变得没那么敏感，仿佛我们两个字也挺理所当然的。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就住了两个人，也确实是我们了。不过总是会散的，今天已经是第24天了，迟志涵的任期也只剩下6天而已。早上齐宁例行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了续约的事，他拒绝了。总不能让一个正常人陪着自己关在这个地方一辈子，过着天天跟摄像头点头摇头的日子。齐宁自然是要劝的，迟志涵在齐城这里的作用早就已经不是私厨这么简单了，能让齐城精神状态变好的人，齐家肯定会想办法绑在他身边。 既然我已经能接受这种典型长相的人，不如直接找个有心理治疗背景的人来更合适。池小姐只是厨师，这样耗着她挺胡闹的。 齐成记得自己似乎是这样劝的，尤其是知道周景硕居然直接买下池志涵公司后，他更坚定了放弃池志涵的念头。自己活着就够作孽了，没必要非拉个不相干的人下水。本来就不太信任池志涵的齐宁被说服了，而齐成他自己的心里却隐隐开始怀疑，真的只要找个长相甜美的人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就能治愈自己吗？精神状态可能会好一些，但是治愈，这真的只是家里人的美好愿望而已。齐成盯着监控屏幕有些走神，被那一头迟志涵的手机铃声吵回神的时候，迟志涵已经对着镜头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这是他们之间由迟志涵定的小规则，他接电话的时候齐成最好能关了收音。当时迟志涵提出来的时候是用求的，对着摄像头搓着手，可怜兮兮的眨眼。其实哪怕他不求，自己也会答应，装监控就只是为了做菜的漫画素材而已，一直开着是齐家基于安全考虑，万一让厨师发现对门住的是齐家二少爷，而且还是个不敢见光的疯子，传出去的影响太大。齐成从躺椅中直起身，伸手想去关掉收音，却被监控里面迟志涵突然提高的音量吓了一跳，动作停住。他声音有些尖利，和平时对着自己笑嘻嘻的声音完全不同，冷汗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流了出来。齐成抿嘴，盯着自己突然发抖无力的手指，他果然根本没有好转。前面那段时间精神不错，只是因为习惯了迟志涵的笑脸而已。 我能去哪儿啊？齐青不是本地人，自己都是和人合租，住得紧巴巴的，怎么开得出口跟他一起住？ 迟志涵背对着摄像头，两手反复握紧了又松开，硬生生把泪意逼了回去。打电话过来的是他的姑姑迟向蕊，一接通就让他不要住在自己家里，到别的地方躲一段时间。迟志涵气得发抖， 他生意失败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当年抢了爸爸的生意，连爸爸最后一面都不见，现在生意失败了，为什么要来卖我家的房子？那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